你是决心要走，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 那好，你可以走，不过我要让你带一样东西。 这是什么？ 这是我给你的间谍 七大党章。 这是我给你的路单子。 崔宝山真的走了，手里拿着刘院长为他写的鉴定。又是一个炎热的夜晚，老甘躲在校园的角落里苦背着课本。 这儿清静啊， 你看你看，都后半夜了，该去睡了。 明天就要补考了，我哪睡得着啊。哎，杨震，老崔找到了吧？ 车站码头都找遍了，连个人影也见不到。 咱们一定要找到他呀，好好的跟他再谈一谈。啊，杨震，今天你也够累的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 没什么啊。哎，老干，这样吧，我来帮帮你，我提问你来回答，怎么样？ 那就麻烦你了。 来吧。吃什么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 哎，什么？ 老干呐，你平时不吃辣的，怎么 这两天呢他脑袋老是发木，用它呀可以提提神。 老干，你这样下去身体可要拖垮的。 没事，你问吧。 步兵和坦克协同作战的基本要素是什么？ 哎，老干，你怎么了？老干，老干，来来，支持住，走。 老干实在支持不住了，看来对他来说读书要比打仗难多了。假日的拂晓，刘伯承在他的办公桌前迎来了又一个黎明。 我已经睡了一觉了。 骗不了我，你看看眼睛又发炎了。 没关系， 不是说好了吗，不要熬夜，不要熬夜。你呀就是不听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伯承，你有点发烧啊，我给医生打个电话。 大清早的不要打扰人家喽。 我说伯承啊，这白天黑夜的连轴转不要命啊。 几番心血一场苦哟，要教好书，没有三根灯火五颗鸡的精神不行了。再一说是一门心血科，是军事科学中的高能物理，马虎不得。 你呀这是在拼命。 我经常跟教员们讲，活着当教书匠，死了就埋在紫金山。你讲我这个当院长的人不带头吗？龙华呀，等我到了生命终止的那一天呢，我拜托你了，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哦，对了，不要忘了 南京军事学院。 对头，要是可能的话就塑上一块墓碑，上面写上这样一句话，这里埋着一个布尔塞维克的老兵。 伯承，想哪去了？ 哦，荣华呀，今天我们给老干送信，你要多搞一点好吃的哦。 我说伯承啊，老干对你有恩，就不能不让他走吗？ 让老干退休，从感情上讲我也接受不了。 这些日子听说老干什么东西都没吃得下。 历史的转折实在太残酷了，大家不可避免地要伤害一部分同志的感情，让他们做出新的牺牲。 那能不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呀、啊？ 在前批老干退学报告时，我也是三次提笔，三次又放弃，可我又不能带头破了规矩。 你呀，就这么忍心让老干走了？ 永华呀，你要帮我一起做老干的工作。 好吧，今天呢我给老干做几样他爱吃的菜。 这就对了嘛。 刘院长，